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想法。其实这不是说哎我们在我这年多挣多少钱，不是那个状况，因为我们心态也非常平衡，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些生活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是能做一些好的作品传下去。这 作为秉承北京玉雕艺术的传承人，为担负起当代玉雕发展的重任，张铁成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添加时代的审美，使古老的玉雕工艺焕发出新的光彩，也让古老的中国玉雕文化更好的传承与延续下去。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传承原汁原味的北京玉雕，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玉雕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铁成，采访撰稿丁力，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秦小天，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京西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所怕的忘了，却握在他手心。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惩罚在时间里，云生百味。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向往的紧握着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在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 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幽默的是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见的咔哧咔哧，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意，并非天意，能不能朝着套路多些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天生一面。 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春风在时间里，云生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 Cause 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高空逐渐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夜间天气将转为晴天，扩散条件变为有利，轻雾天气消散，能见度转好。白天大部分时间本市有二三见四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更加干燥，要注意多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户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阴，东南部地区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Music Radio。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正阳门是北京内城九门之首，被称为国门，也就是老百姓嘴里说的前门。以前皇上进出紫禁城，只要不是为了逃跑，都是声势浩大的从正阳门经过。造正阳门选用的材料是最好的，因为好材料才能造出好东西来，否则那就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但是这前门楼子还真是左左实实的欺了一回军，生生把光绪皇上和慈禧太后给骗了一道。这是怎么回事呢？青年评书演员郑思杰就曾经讲过前门楼扎彩子的故事。 慈禧太后老佛爷带着光绪皇帝为了躲避八国联军逃到了西安，八国联军一撤，慈禧老佛爷带着光绪皇帝那得回紫禁城啊。您别看走的时候狼狈不堪，可要回来了那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说什么皇上一行人等还得从正阳门回紫禁城，朝廷大员一听说怎么着还要从正阳门回紫禁城，不由得这心里头都发愁。为什么呢？他们早就听说了正阳门城门楼子已经被八国联军给烧了，根本就修不好。这太后和皇上要一进永定门看见这么一破城楼，那还不得窜了。等陪着圣驾进了永定门再往前走，这些大臣们自己的眼睛全花了，就只见这前门楼子毫发无损还在那儿立着呢。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才知道，感情慈禧老佛爷他们看见这前门楼子呀不是真的，那是用竹筏麻绳铁丝彩纸等等的东西临时搭起来的这么一城门楼子。原来呀，留守北京的官员一听说慈禧老佛爷要从前门楼子回宫，开始也急得要命。后来有人建议干脆用扎彩子的方法做出一个假前门楼子来，哎，就这样才把慈禧老佛爷给糊弄过去了。 扎彩子居然这么神奇，听着就跟变魔术一样。在北京话词语中，彩子一词的解释是旧时办红白事时用红白彩绸布扎成的花饰。要说起来，彩子业已经在北京流传了上百年，人称京彩，这个行当里的人被称为彩子匠。时代变迁，彩子业从过去的无事不彩的极致辉煌，到现如今被大多数城里人慢慢遗忘，使用彩子的场所越来越受到限制，能做彩活的人寥寥无几。 2009年，北京扎彩子入选北京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这个项目唯一的传承人，李连贵用他精湛的手艺，通过父子相传，坚持着这门技艺的传承。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彩子扎出绚丽风景，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扎彩子代表性传承人李连贵。走进李连贵家的客厅，你立刻就会被摆放在桌子上的彩色牌楼模型所吸引。这就是李连贵曾经制作过的彩子活的小样。于是我们的采访就从眼前这个模型开始了。 这就是咱们的过街牌楼，有三个门的，有五个门的，最简单的是一个门的过街牌楼。就像这种情况是三个门的，三个门是两层楼的。什么叫两层楼？等于是上面一个，底下是一个。因为我这是搭的是一个平口的，底下是平口，上边是楼子。 悬灯结彩，历史上是崇佛的产物，唐代开始出现，到宋代彩子制作技术就应用到了人们的生活中了。而北京的扎彩子是从天津慢慢传入，并逐渐在京城兴盛起来的。而李家前后五代人也见证了扎彩技艺的发展。 咱们的北京市东西南北城过去都有彩子，过去是什么，说是彩鱼。听我父亲说啊，我们家在这个南城就是崇文的，过去的江子门，现在的左安门，做彩子挺出名的。 李连贵的父亲李增喜可以说是全面传承了李家扎彩子的精髓，而且还发扬光大。彩子业兴盛时期，北京城的手艺人可以说数不胜数。而李家做彩活最与众不同的，就是能在平面的牌楼上做出各种拐子活。所谓拐子活，指的就是牌楼上立体而出的那些棱棱角角。看起来简单，但是怎么让这些棱角在保证绝对安全不掉的情况下还与牌楼融为一体，其实难度极高。当年李连贵的父亲学到这手绝技还有些传奇色彩。 我父亲是一个外边摇饭的，这摇饭呢每天都从我们家门口蹲着，穿的破衣烂衫。我父亲每天回来以后说，这个老头怎么老挨这待着呀。后来我父亲问这个老头，管他叫大叔，我说大叔您怎么了，这个人也不圆圆。后来我父亲就让我母亲给拿出去吃的去了，估计是饿了，基本是连着好几天老挨那待着。我父亲让我母亲又给送水又送饭，长相是什么长相，前边都后凿了啊，特别的寒碜，叫小红。后来就跟我父亲聊天，聊天说你是干什么的呀？就问我父亲，我父亲说我还就是民间干点那什么杂活，谁家有事儿干个彩子，有白事就干个零刊什么的。嗨，说我也会点。完了呢，我父亲给他请家去了，每天伺候他吃，伺候他喝。这个老头把这个天津的活交给我爸爸了，拐子活。 一个彩子活从制作完成到拆除，短的就几天，长的个把月，但是制作过程当中却要经历很多道工序，复杂的还需要很多人辅助才能完成。 捆这杆子要有绳啊，过去有籽绳麻绳，现在没有籽绳了，是什么塑料绳，弄几股一搓，这是第一步搓绳。第二步呢就找这杆，要多长的，光明说这门的多大就得要多长的杆，把这个彩活的架子绑好了，完了拉圈，拉完圈干嘛，再绷地儿。什么叫地儿，等于这底这块布是叫绷地儿，完了绷完地儿再绷带，因为露着杆不好看嘛，把这杆给绷上，这叫绷带。完了呢别花，不是整块的，光明说这三个楼子过街牌了啊，三个门的，那就得一块一块到现场得炫拼，拼完了以后再拴这个绣球，这个整个活基本全完了。 说起自家祖上接过的彩子活，彩子里第五代传人李连贵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我们家呀是从这个洪武四年来北京的， 我们干活呢是明朝就开始干这活了，就是等于是我的曾祖父他们就开始干这活。慈禧驾崩的时候，这我们家参加了，搭一个那个歇脚的地儿。孙中山、夷陵，我老祖他们也参加了。溥仪大婚的时候，我老祖带着他的几个徒弟，还有我爷爷他们，给做的彩子。 李连贵说自己其实也就学到了父亲手艺的十分之一。父亲做彩子活有很多的绝技，一个就是从来不用尺子。 我父亲啊，就是说到这个地方要是做活的话，他绝对不会拿尺子的，就拿布量走这一趟，多大的活他自己心里边就明白了，做完这活跟他的走的这个步数是一样的，一点都不差。 李连贵父亲做彩子活还有一个绝活，就是拉穿。所谓拉穿，就是用绳子在上下横竹竿间拉出斜网格，在网格的交叉点用绳子卷出花形来做装饰。李连贵的父亲就把这种传统的在彩子活上卷花改成了预先制作纸花，然后别在拉好的穿上。 过去拉穿啊，一般的都是特别简单，都拉四穿、两穿、三穿，我们这个拉那个是六穿。这个穿越多，拉的不好的时候就给拉乱了。过去不马花，去拿着绳啊卷花，一边拉着穿一边往扣，那不是好看点吗？现在呢比原来更好看了，您做花啊，把花儿往上一别，不是好看了，越密马花越好看。 扎彩子可以说是北京民俗的一个缩影，这门技艺里也包含着许多讲究。 家里边有结婚的，男的结婚的双喜，女的结婚是单喜，等于是这个彩子上甭管是拿花也好，是拿那个墨笔写上也好，比较男的就是双喜，女的呢就是单喜。过去啊有这么一个规矩，彩子应该就三种颜色，就是咱们这个平百姓的颜色是红的、绿的还有粉的，要是白色呢也是三种，白的、青的、蓝的。皇宫里边干活那就是以黄为主，但是呢也是就四五种，又是白色啊，它就是黄的和青的，白的没有，白的也就是弄当个衬饰。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别看是家族技艺，1957年生人的李连贵并不是打小就开始学艺，而是直到1983年在父亲激将式的鼓励下才开始学习的。 我们家这个传下来这活啊，因为到我父亲那儿，我父亲就是为了什么，怕没人干了，老是跟我们如起我，咱们上那儿干活去，上那儿干活去，老带着我，而且呢还说有点刺激我的话，咱们家这个传这活哪儿没人干了，到我这儿就绝了，老是说底下也不干，就是说就我们这边没人干，所以我就当时也心里边也别扭，因为父亲那么大岁数了，得了，自己甭管是那么身体好不好，我就干吧。从这儿开始学的啊，这还真不错，真学成功了。 李连贵从1983年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直到2000年在龙潭庙会自己才独立完成了第一个作品。 我父亲83年的时候带着我一块干，我父亲一大徒弟跟我父亲差7岁，到最后他也没学会这绳怎么绑，因为这个活挺重要的，不是说这个重要的不告诉你，他还是没心实际上。我像我们怎么说呢，你不干也得干，我父亲就得必须得逼着你干了，所以这么着我就慢慢的就基本全学会了。到2000年开始我就单独做东西了，龙潭湖庙会2000年最后一届我们参加与的是做了一个2层的彩排了，我父亲半身不遂了，我推着我父亲到龙潭湖去，因为做完了让我父亲看一看，我父亲一看，因为他的记忆也不好了，后来就问我，说话也特别不清楚了， 这是谁做的呀？八是我做的呀。完了，我一跟他说明白了，这掉眼泪了，一个高兴，一个好人有人接了。 目前，李连贵也面临着家族技艺传承的问题。除了让儿子侄子学习以外，只要有人愿意学，他都会毫无保留地传授。 现在有一个唐山的，他现在特别喜欢这个，通过各个渠道到我这儿，非得要跟我学这事儿。咱说那么老远，我也不能上那儿去，他也不能天天来，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你来一次我教你点，来一次教你点就完了，别说什么认徒弟是师傅了，就这意思，能传承下去就完了。而且家里边，你看我儿子、我侄子、我外甥，甭管逗玩也好，也好人怎么也好，都拜了我，给我当徒弟了，都给我磕了头了。 李连贵的儿子李超从小就看着爷爷和父亲制作彩子活，扎彩子这门技艺对他来说可不陌生。 是这样的，我的记忆里边，我应该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对这东西有一定的接触了。因为最早的时候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去学这个扎彩子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会跟着我爷爷一块儿去看一些白事儿、红事儿，加一些法会的这些东西。记忆最深的是这个龙潭回鹘庙会，那时候我小，跟着我爷爷他们连着一共做了好几年，不管说是两层的这种塔楼式的，还是这个平活式的，而且那时候就是家里边一块儿就是做一些这种辅助性的这种东西，比如说打麻绳和一些这个扎花。 因为亲眼看着爷爷他们做得很辛苦，所以李超打心里不想学，但是爷爷对自己的孙子还是有高招的。 小的时候其实不懂事儿，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累很苦，然后也想过说我不干啊，我不学啊之类的。这个得得益于我爷爷，我爷爷呢就是用一些就是小的这种激励吧，然后那个就是诱导我去学这种东西。那时候嘴馋，住在左安门桥头，每次我去，我爷爷都给我买一块那个驴打滚，然后糖火烧，诱导我，哎，今天你做多少个花，爷爷给你这个吃，是这么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超慢慢开始在接触中不断学习，尤其是父亲身上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匠人精神感染了他。 毕竟说祖祖辈辈这么多年了，再加上从小就接触这东西，虽然说确实是感觉相对来说要苦一点累一点，但是毕竟这是一门家传的这种手艺，所以呢就是在不断的这种累积中吧，相接触相学习。 然而目前北京扎彩子的现状让李连贵父子十分着急。 现在这个扎彩子在人们的眼里啊，可能这个有点不实兴，还是说特别繁琐啊，人不愿使是怎么着？因为现在新式新办全是什么呀，冲这个气的这个圆拱门，这个彩子的用处没有那么大，除去这个庙里边圆拱门它不使，就必须得使咱们这彩子。还有说有老人的使这个，像我们孩子那么大的年轻人他不会使这个的。我希望还是最好把这个传承下去，最好是让他越来越好，越来越辉煌，在我这传承下去，在我儿子那儿更得传承下去。 其实不仅仅是李连贵在为北京扎彩子的传承着急，通过查阅资料，我们看到有许多从事民俗工作的人对于扎彩子的传承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胡同张老北京民俗博物馆馆长张玉俊就提到，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每逢大的节庆活动，很多厂矿单位也会扎彩子。现在要想把扎彩子保护好，还得让它派上用场，比如在庙会节庆时发挥作用，让老人看到后感到一种久违的心情，也能让年轻人了解一下传统文化。而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高威提到过，如今彩子行业在走下坡路，但在装饰展览或者广场等地方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扎彩子也可以做成民间艺术品， 以欣赏的角度而不是实用的角度来保留。总之，对于北京扎彩子，李连贵父子也是希望能尽自己的努力，让这门古老的技艺能够再度走向市场，重现辉煌。 对于我来说，我希望说我能够尽快的这种接过我父亲这门手艺，能够说把这门传承延续下去。现在我呢也是找更多的机会来接触这种就是比较繁琐的这种彩子，只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这种学习，我才能够更好更快的学会这门手艺。 因为我啊就说没有太高的文化，想说这个编个书啊什么的什么，咱妈真没有这个能耐。因为我觉得这个非遗啊咱们国家这么重视，所以我就必须要把它传下去，而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别让它在我这儿，在我儿子这儿绝了，让它永远传承下去。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彩子扎出绚丽风景，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扎彩子代表性传承人李连贵，采访及录音合成丁力，播音郭伟，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悄悄的注定，你是我今生宿命。习惯人潮的拥挤，红灯停，绿灯行，双手被下意识的握紧，像每天云淡风轻。窝在沙发到天明，一句温暖的叮咛，胜过热茶点心。困在迷途，给我指引，勇敢走下去。谁读懂女人心？有时走走停停，难选择的天性，幸运的有你捧在手心，有一个肩膀让我靠近。谁能懂女人的心？有太多的剧情。倾诉给谁听？幸运的有你给我回应。谁看懂女人的心？总是战战兢兢，被风吹，被雨淋，你为我用爱撑起屋顶，是最美的风景。沙发到天明，一句温暖的叮咛，胜过热茶点心。困在迷途，给我指引，勇敢走下去。谁不懂女人心？有时走走停停，难选择的天性，幸运的有你捧在手心。一个肩膀让我靠近，谁能懂女人的心？有太多的剧情，倾诉给谁听？幸运的有你给我回应，经过多少等待，才能拥你入怀？除了你之外。谁读懂女人心？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这里是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我是主持人静瑜。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带您一起回顾2017年流行起来的经典好歌，开启2018年的流行指数前瞻。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新年快乐。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 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就是要开开心心的，这一首新年快乐来自陈粒和好妹妹乐队继38号大提曲之后的又一次合作，也借由这首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都顺顺利利，万事如意。在2017年有很多的歌手都发布了新专辑，比如说像暌违了3年的陈奕迅推出了最新的数字专辑放披风。这张专辑呢精选了放和披风两首歌曲，走心的歌词也阐释了陈奕迅追寻的自我内心世界，教大家放宽身心乐享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陈奕迅带给我们的放。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想烂就有了笑得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好，快要淡忘我每天为谁而战，一副再整齐情绪要安耐， 是多少新鲜感，看让路看一看，让我发现心温期盼，正午之月还不如流浪汉。 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直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乐。一朝一夕是我一顾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

眼圈也越来越多，为了挣钱他不管不顾，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累忙，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开心从不需要那个允许，好运你时刻在你身旁，但是类似的钱太多，风暴也收获的少，我心思一直在摸，水痕我起得太早，暴剑锋从玻璃出，梅花香自古寒来，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是别是更美丽，连我自己都不信，如果重来的发明不可地是可以为谁一击这里的精神性可惜好发力，而是在看着日的压力都在顺其也随一面记忆，全部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跟对碰到了第一我想成立不出一九八七就一分比你没脾气好发力， 看世界太平庸，我摘到没朋友，只来只去不再做深藏一生追求，不原谅我重要是否断路爱出手，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不懂特别的关系，身上心速会高级，我自卖自狂的神经，今天学不会弹琴，上当只剩当黄金，独行数遍上进几笔客气，加点身体想想物理 oh body， 而我这个性摆也摆不出帅气，管也夸不好听，谁说不管神经大错转为破茧迷离，我把这可爱的杀气当你降低风水里不小心就只有你赢得彻底 oh body，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只来只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点亮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于是不见我的死宅，没有突然爆炸冲上余下的世界，我没想多拼命，只因为热爱自信，大可不当娱乐精，我的条件与是非没关系，爱情要比等待业绩而发力，而或许人类不懂情绪感染，但我非敢迷失主义，而我逐渐觉得最简单的才是有力的轨迹，老子只有我自己敢压的留在人群里，少经历游戏有个全部的你而发力，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只来只去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头脑风暴侵占我所有。 来自火星人华晨宇的一首《智商250》。在春节期间呢，我们免不了要走亲访友，一起聚聚餐啊，唱唱歌。可是如果在 KTV 当中遇到了一群不熟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阿令在2017年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你点的歌救了我，就是来讲在 KTV 当中如何通过共唱一首歌曲来缓解尴尬的气氛。这里是2018最流行，我是静瑜，为你前瞻2018的流行音乐指数。 其实没见过你 首歌，片段的前奏，瞬间接通你我，用声音来涂鸦。 客套太假，何必去问吧？ 不习惯废话， 太多说不话。 孤独自转的星球，说快乐也是快乐。 直到寂寞触手被你插上几枝塔线穿，苏醒了流沙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风一出手不简单，风一掀起莫大胆，风一挥过先射穿世界的疲惫，后一剑发的激战，后一不动多心软，后一将雨雪奋战，发生多遗憾。后一出手不简单，后一掀起莫大胆，后一挥过先射穿世界的疲惫，后一剑发的激战，后一不动多心软，后一将雨雪奋战，发生多遗憾。望就是后羿的图案， 李荣浩为一款网络游戏当中的主人公后羿创作的同名人物主题曲。这款游戏在去年也邀请到了毛不易来为另外的一组人物创作了同名的主题曲，就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项羽虞姬。 天飘飘海中树船上亮，水英雄怎地藏，十面埋藏 太晚，昨日共欢笑，明气消作日月光。 长夜漫漫，江上出歌残， 放在冰箱，可惜我只会抱它。那份咖啡在沙发，好像好像张地图啊，记录着你去过的地方，在我们人海里飘飘荡荡。我想要跟你困在这沙发，任窗外飘落雪花， 假期懒在家中，除了尝尝父母做的美食，一起走亲访友，可能更习惯的就是窝在自家舒服的沙发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玟岐2017年推出的新歌《沙发》。在这个假期，好好的给自己放松一下，充充电，迎接2018更加美好的生活。这里是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我是静瑜，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看住时间，别让它再流浪。从前我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天将消失了，却现在我爱着。